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阶梯架构设计的 Handle 的组件。在专栏的上一期，我们学习了阶梯的整体架构。先来回顾一下，阶梯是由多个 connector、多个 handler 以及一个线程池组成。听音频的同学先返回文稿，复习一下整体架构图。上一期我们分析了阶梯的 connector 组件的设计。connector 会将 server 的请求交给 handler 来处理。那 handler 又是如何处理请求的呢？阶梯的 handler 在设计上非常有意思，可以说是阶梯的灵魂。阶梯通过 handler 实现了高度可定制化。那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 handler 是什么？ handler 就是一个接口，它有一堆实现类。阶梯的 connect 组件调用这些接口来处理 server 的请求。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接口定义成什么样子。从文稿中的代码你可以看到， handler 的接口的定义非常简洁，主要是用 handle 方法来处理请求，跟 Tomcat 的容器组件的 service 方法一样，它有 server 的 request 和 server 的 response 这两个参数。除此以外，这个接口中还有 set server 和 get server 两个方法，这是因为任何一个 handler 都需要关联一个 server 组件，也就是说 handler 需要被 server 组件来管理。一般来说 handler 会加载一些资源到内存，因此通过设置 destroy 方法来销毁。Handler 只是一个接口，完成具体功能的还是它的子类。那 Handler 有哪些子类呢？它们的继承关系又是怎样的呢？阶梯中定义了一些默认的 Handler 类，并且这些 Handler 类之间的继承关系比较复杂。我们先通过一张全景图来了解一下。我对类图进行了简化。从文稿中图上你可以看到， Handler 的种类和层次关系还是比较复杂的。Handler 接口之下有抽象类 Abstract Handler， 这一点并不意外，因为有接口一般就有抽象实现类。在 Abstract Handler 之下有 Abstract Handler Container， 为什么需要这个类呢？这其实是一个过渡，为了实现链式调用，一个 Handler 内部必然要有其他 Handler 的引用，所以这个类的名字中才有 Container， 意思就是这样的 Handler 中包含了其他 Handler 的引用。理解了上面的 Abstract Handler Container， 我们就能理解它的两个子类了， Handler Wrapper 和 Handler Connection。 简单来说就是Handler Wrapper 和 Handler Connection 都是 Handler， 但是这些 Handler 中还包含了其他 Handler 的引用。不同的是， Handler Wrapper 中只包含了一个其他 Handler 的引用，而 Handler Connection 中有一个 Handler 数组的引用。接着我们来看图的左边的 Handler Wrapper， 它有两个子类， Server 和 Scoped Handler。 Server 比较好理解，它本身是 Handler 模块的入口，必然要将请求传递给其他 Handler 来处理，为了触发其他 handler 的调用，所以它是一个 handler wrapper。 我们再来看 scoped handler， 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handler， 因为它实现了具有上下文信息的责任链调用。为什么我要强调具有上下文信息呢？那是因为在 server 的规范中规定了 server 的在执行过程中是有上下文的。那么这些 handler 在执行过程中如何访问这个上下文呢？这个上下文又存在什么地方呢？答案就是通过 scoped handler 来实现的。而 scoped handler 又有一堆的子类，这些子类就是用来实现 server 的规范的，比如 server 的 handler、 context handler、 session handler、 server 的 context handler 以及 web app context。 接下来我们详细介绍它们。我们先把总体类图看完，我们再来看类图的右边，跟 handler wrapper 对等的还有 handler connection。 handler connection 其实维护了一个 handler 数组。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发明这样一个 handler？这是因为阶梯可能需要同时支持多个 web 应用，如果每个 web 应用都有一个 handler 入口，那么多个 web 应用的 handler 就成了一个数组。比如 server 中就有一个 handler connection， server 会根据用户请求的 URL 从数组中选取相应的 handler 来处理，也就是选定特定的 web 应用来处理请求。虽然从类图上看 handler 有很多，但是本质上这些 handler 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协调 handler，这种 handler 负责将请求路由到一组 handler 中去，比如文稿中的 handler connection， 它内部只有一个 handler 数组，当请求到达时，它负责将请求转化到数组中的某一个 handler。 第二种是过滤器 handler， 这种 handler 自己会处理请求，处理完了以后再将请求转化给下一个 handler， 比如图上的 handler wrapper， 它内部持有下一个 handler 的引用。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继承了 handler wrapper 的 handler都具有了过滤性 handler 的特征，比如 context handler、 session handler。 第三种是内容 handler， 说白了就是这些 handler 会真正调用 server 里的来处理请求，生成想要的内容。比如 server 里的 handler 如果浏览器请求的是一个静态资源，也有相应的 resource handler 来处理这个请求，返回静态页面。前面我提到 server 里的 handler、 context handler 以及 web app context 等等，他们实现了 server 里的规范。那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为了帮助你理解，在这之前我们还是来看看如何使用 Jetty 来启动一个 web 应用。从文稿中的代码你可以看到，启动过程中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创建一个 web app context， 接着设置一些参数到这个 handler 中，就是告诉 web app context 你的 WAR 包放在哪里， web 应用的访问路径是什么。第二步是把新建的 web app context 添加到 server 中，然后启动 server。 web app context 对应一个 web 应用，我们回忆一下 server 里的规范中有 context、 servlet、 filter、listener 和 session 等概念。Jetty要支持 server 里的规范，就需要有相应的 handler 来分别实现这些功能。因此 Jetty 设计了三个组件， context handler、 server 里的 handler 和 session handler 来实现 server 里的规范中规定的功能。而 web app context 本身就是一个 context handler， 另外它还管理 server 里的 handler 和 session handler。 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是 context handler。 context handler 会创建并初始化 server 里的规范中的 server 里的 context 对象，同时 context handler 还包含了一组能够让你的 web 应用运行起来的 handler。 可以这样理解， context 本身是一个 handler， 它里面还包含了其他的 handler， 这些 handler 能够处理某个特定 URL 下面的请求。比如 context handler 包含了一个或者多个 server 里的 handler。 再来看 server 里的 handler， 它实现了 server 里的规范中的 servlet、 filter 和 listener 的功能。 server 里的 handler 依赖 filter holder、 server 里的 holder、 server 里的 mapping、filter mapping 这四大组件。 filter holder 和 server 里的 holder 分别是 filter 和 server 里的包装类，每一个 server 里的与路径的一手关系被分装成 server 里的 mapping， 而 filter 与拦截 URL 的映射被分装成 filter mapping。 session handler 从名字你就知道它的功能，用来管理 session。 除此以外， web app context 还有一些通用功能的 handler， 比如 security handler 和 gzip handler。同样从名字你就知道这些 handler 的作用分别是安全控制和压缩解压缩。 web app context 会将这些 handler 构成一个执行链，通过这个执行链最终会调用到我们的业务 servlet。 我们还是通过一张图来理解一下，请返回文稿查看。通过对比 Tomcat 的架构图，你可以看到 Jetty 的 handler 组件和 Tomcat 中的容器组件大致是对等的概念。 Jetty 中的 web app context 相当于 Tomcat 中的 context 组件，都是对应一个 web 应用，而 Jetty 中的 servlet handler 对应 Tomcat 中的 wrapper 组件，它负责初始化和调用 servlet， 并实现了 filter 的功能。而对于一些通用组件，比如安全和解压缩，在 Jetty 中都被做成了 handler， 这也是 Jetty handler 架构的特点。因此对于 Jetty 来说，请求处理模块就被抽象成了 handler。 不管是实现了 servlet 规范的 handler， 还是实现通用功能的 handler， 我们可以任意添加或者裁剪这些功能模块，从而实现了高度的可定制化。最后总结一下， Jetty server 就是由多个 connector、 多个 handler 以及一个线程池组成。 Jetty 的 handler 设计是它的一大特色， Jetty 本身是一个 handler 的管理器， Jetty 本身就提供了一些默认的 handler 来实现 server 里的容器的功能。你也可以定义自己的 handler 来添加到 Jetty 中，这体现了微内核加插件的设计思想。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各种 handler 都会对请求做一些处理，再将请求传给下一个 handler，而 servlet 也是用来处理请求的。那请问 handler 跟 servlet 又有什么区别呢？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消化的如何？如果还有疑问，请大胆在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后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